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 Radio 2014。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主持黄仁达、黄毓民。 早晨， 早晨，大香港早晨，呢个 My Radio 同埋《要时报》联播早晨节目，大香港早晨啦。咁今日咧就系八号风球嘅，咁我哋咧就依然系如常广播嗰啲咁样。咁因为之前都讲过啦，咁样我哋呢个节目咧系专候即系等待八号风球嘅，因为八号风球系一定要做节目嘅咁样，咁先至显示我哋系无间断直播嗰啲咁样，所以系等咗好耐噶。咁系开节目到而家系未试过八号风球做节目。這個節目是未試過， 疫症都沒有 是吧，但是八號風球可以出街做節目都試過這樣，所以就是即今天是 八號風球沒試過出 live 啊， 有 我今早好害怕， 你以為出街錄影那樣吵架 嗎？知道 出街當然是 live 啦， 這個是 我們是即等了很久為顯示我們是懶有決心的一個狀況來的這樣。那今天呢有我黃仁達、陳四和湯姆，那就多了一位新的朋友在這樣。 我叫 Ian， 現在就在珠海學院讀新聞系的二年級。 是啦，這樣那就是你又好腳頭啦，一來就八號風球啦這樣，那你一來就 昨天 Jenny 這樣， 那是他未掛八號風球嘛這樣，那你才在八號風球第一個開始做節目嘛，那些這樣。不過不是，昨晚的少女熱線和這個這樣的 Gammon 力量都在八號風球裡面度過，但是沒事的，獨撚是怎樣都不死， 獨撚不會死， 獨撚不會死，獨撚永垂，獨撚永垂不朽，獨撚不需要寫出任何作品就已經是是啦，憑他自身的自身的屬性就已經永垂不朽了這樣。那今天是Joey 在這裡，阿堅又在這裡的， 阿堅 不知道你在那裡做什麼東西，那些叫他做節目他又不能做的這樣。那是其實不過有些人不知道我們那個製作的情況這樣。那其實是Joey 就星期一就不舒服了，那就暈了這樣，撼親頭是吧Joey你是吧， 是啊，撼親個額頭， 撼親額頭是吧，是不是阿堅打你 你不要說了，我不敢說 家暴的東西 是你不怕說出來是你不怕說出來 我們太興奮 我們都有些基督徒我們組織裡面都有基督徒 的，我的人給封公開的木函給你 是公開的木函給你，不要再說人家木函了，你們很惹氣爭端是被人罵的，是應該被人罵的。那是這個講首先第一件事就講現在依然是懸掛著這個暴風球的，這個暴風球是八號什麼，八號 東南烈風或暴風信號， 八號東南的暴風球的這樣。那現在還是暴風球啦，那就很多人跌眼鏡啦，很多人就以為咦一定是夜晚掛啦，跟住朝頭早在你翻工之前就已經係落咗波啦咁樣。咁啊你啊即係力場都算係咁啦，即係黃恩浩當咁，同埋亦都好可能顯示咗果然係撤資啦，都唔係好理啦，唉屌你老尾翻笑，哎呀晏啲起身，唉屌你 又可以 wear iPhone 啦， 係啦， 我都想瞓一陣， 係啊瞓一陣啊，侄雞阿伯你同佢講， 我撳熄個掣， 撳熄個掣啊，撳熄個掣一上週一個上週咁樣，咁因為照計就應該上週唔使翻工啦咁樣，咁而家係停課嘅係咪啊？講翻基本資訊先。而家咪停課緊㗎？ 而家就上午校同埋全日制學校就係停課啦。 係。 咁另外交通方面呢就係港鐵方面都會維持返有限度嘅服務，就大概就10分鐘至20分鐘一班到啦。 係咪每一條線都係？ 唔係，基本嗰啲成市區嗰啲線呢都係大概10分鐘一班。 咩叫市區嗰啲線？ 即係呢觀塘線啦、荃灣線啦、港島線啦咁樣，西鐵線、馬鞍山線都係10分鐘一班。 係。 咁頭先講嘅就係話20分鐘一班嗰個呢就係紅磡去落馬洲。 那個就是20分鐘一班，紅磡去羅湖呢都是10分鐘一班的。 OK， 那如果是需要在八號風球依然要起身做嘢，好像我們那些樣就留意那個交通的狀況了樣。那而、所謂全日制學校停課呢，其實是說是如果是、下午之前是落了風球的話，其實都是復課的，是吧？ 全日制都停的啦，咁如果下午校咧就要翻學的啦，咁樣。咁而家講緊十點至十二點嘅時候咧，就可能就會落翻去三號波嘅。 天文台嘅講法啦，嗰啲咁樣，但你知道天文台唔夠準㗎啦，咁樣，因為天文台琴晚又話黃昏嘅時候掛啦，搞到四五點嘅時候好撚緊張啊嘛，屌你飯都唔撚食啊嘛，全世界都買杯麵嗰啲咁樣，係我哋咁撚氣定神閒坐喺度，你個買乜撚嘢？ 我走咗出去九龍城 VU 喎。 你 係啊？ 你咁你 啊？昨晚超市都掃貨。 你細路唔同啦，阿、屌你今日嚟做節目，你冇去尖沙咀碼頭沖落海，我都算係算係欣慰啦。 你玩夠咗青年啊！ 你之前係咪去追風啊？其實 你死僆仔應該去咗，你 死僆仔都唔追啊！ 死僆仔應該去咗啲碼頭嗰啲感受風力 啊，拉住條柱啊！ 唔係因為實有啲 OL 喺嗰個感受風力，跟住吹曬條裙喺度影相嗰啲咁樣噶嘛，一定有。今日報紙有幾個啦，係咪先？咁就係、是，但係蘇花就係冇發生意外係嘛？冇有冇啊？ 有44宗塔樹報告，咁有17人受傷咁樣。 17個人受傷咁樣。阿周怡，你係咪有準確啲嘅數字啊？你嗰個受傷嗰個數字有冇準確啲啊？ 11男6女就受傤咁樣，咁你 都係跌倒嗰啲咁樣啫。 係啦，咁另外咧就去到6點鐘啦，咁仲有4宗嘅水浸報告，咁咧分別喺港島嘅東區啦、觀塘啦、北區啦、離島咧都係就係嗰4區嘅水浸報告啦咁樣。咁另外就係、是。各區咧就開放咗25個臨時庇護站啊，咁啊就共有170個人入住咗嘅咁樣。 O K， 咁樣樣。 但係尋晚11點就有個車禍，就有一個就係喺 要對麥先啦。 麗景山路嗰、那個燕麗燕麗苑對出咧，就11點嘅時候咧，有一部7人車就。越過咗對面行車線，就同一部的士相撞。 係。 咁咧，結果咧，嗰、那個7人車上面有2名男子就清醒嘅，但係咧的士司機就重傷昏迷啦。咁去到送院治理嘅時候咧，就最後都搶救不治啦。 OK， 警方就調查緊呢個意外原因啦。 OK， 咁樣樣嘅咁樣。喂，咁又講講今朝啦，今朝嗱，因為我哋咧就 suppose 5點半要翻到嚟嘅，當然我唔係啦。咁但係就大家又講下各位係用咩方法翻嚟啦？ 搭的士。 你係搭的士翻嚟嘅，咁你係點樣揾到的士翻嚟嘅？ 我係 call 咗4次。 你講四次 ，OK， 依人咧， 我都係搭的士就出去啲大路度截咯，跟住一開門去落個玻璃就講加50蚊咁樣咯。 你加50蚊，你喺邊度翻嚟？ 一開我加50喺秀茂坪嗰邊啦。 你秀茂坪過嚟呢度 就搭咗我加埋就成嚿水咁樣。 OK， 咁樣咁你有冇加錢啊 ，Tom？ 我冇啊。 你冇加錢啊？ 因為我平時搭開啊嘛，休時。 即係你搭 時有時搭開， 即係都係 call 翻嗰個嗰即係都係佢嗰條水，咁咧佢就即係當我熟客，咁就唔加我啦咁樣。 哦，咁樣樣嘅，咁啊 ，Joey 有人車你翻嚟啦，咁樣你又點翻嚟嘅？ 我咧就5點幾起行，因為嗰陣未有地鐵，點知行下都6點啦，咁樣咁啊有地鐵就碌地鐵翻嚟，都等咗2個地址咁樣。 咩叫起行啊？即係你原本諗住步行翻嚟嘅。 係啊，因為我以前我都如果我早起身，即係早啲起身，我喺黃大仙過嚟咧，我可以行到翻嚟嘅，因為都冇車，你就算平時唔打風都冇車噶嘛。 係 咁，因為搭的士咁，如果今朝冇的士，樓下都 call 唔到咁樣，咁行翻嚟其實都係9個字到嘅。 咁你行翻嚟有啲咩風景睇咧？今日？你今日結果都冇行到，但 係結果就去到鑽石山，已經6點幾啦，已經咁啊，不如碌地鐵啦，咁樣就地翻嚟。咁我今日都晏咗翻，如果咪平時就早嘅都冇地鐵噶啦，咁樣咁啊大風啦，喪大風啦，雨就還好，都唔係好大雨。 我樓下棵樹又冧咗啦，仆街！ 咁又冧咗啊？ 你冇聽我講斬樹啊？我樓下樹多災多難嘅，我樓下有好多樹噶，我嗰度。跟住然之後，我樓下有棵好大嘅細葉榕，係全港幾大枝㗎。 咁跟住係啊， 你咁黐啊， 好撚威啊，好撚威啊！咁但係啲管理又好差嗰啲咁樣。 冇計啊，香港啲樹真 係次次打風都冧嘅咁樣。咁今朝我落去又見到又冧咗啦咁樣。咁都霸住條馬路嘅，都霸住條馬路一小橛嗰啲咁樣啦。咁跟住我就大安子嘅落街，跟住就截的士啦。咁係最初截唔到啦嗰啲咁樣。跟住我就叫阿Joey幫我揾個 call 的士嘅電話啦。跟住嗰個的士係到而家都唔復我嗰、那個。 點知你嗰個電話係我俾你嘅，其實 係你俾嘅，但係你 call 開嗰個啊？ 係啊！ 屌你老味，八十八有剩，冚家產到而家都唔諗復嘅， 我哪能知你邊個？ 屌柒你！屌你啊！你早喂 幫我報 ，Joey你早講係湯姆介紹，屌你老味，我就唔撚信任佢，唔緊要，我特登揾你，我都冇撚揾第二個，我揾阿Joey你，我諗住 你得過。 屌你老味，你立平安翻契嘅第二個，搞撚錯，唔撚怪之而家都唔撚復啦。 阿湯姆都有 WhatsApp 我嗰個的士司機電話，我即刻代翻副袋度行。 我唔撚知係湯姆，你嗰個係湯姆 send 俾你，我知道係湯姆 send 嚟，我都屌你老母查鳩咗，復翻屌你老母冇撚玩嘢啦，唔加產神早流流。 我 call 到喎， 屌你，唔係你啲契弟嘅，冇人點會明白你啦，唔加，唔係契弟嘅地方就係在於呢度啊嘛。如果你又冇，我又冇，咁啊大家都冇事。 咁你受害 係你有，我冇嗰下契弟啊嘛。咁但係當然你阻止唔到我強運王翻嚟開麥嘅，仆你家，我一見到啊讀 call 完一陣冇反應咁樣，唔係得我都係有運嘅，屌我一 call 完有個的士嚟到。咁但係最後結果就係到而家都係冇覆電話，屌啊真係啊Joey你咁樣線我一鑊啊大佬， 佢唔俾走咗個電話你冇， 屌你真係你雖然遭受家暴你都冇厭棄呢個世界，大佬將個怒憤發泄喺我身上邊啦，我翻唔到嚟開咪幾大廣大聽眾嘅損失係咪先？幾多人唔開心？唉咁樣樣，咁係好啦，咁啊好，總之好在啦。好在最後就而家大家都順利翻到嚟啦咁樣，咁但係就即係其實外面都係好強嘅，即係好係其實係好大風嘅嗰啲咁樣。究竟十點可唔可以落到風球咧？我就唔係好肯定。 有時吹東南咧，而家咁我哋喺近東邊啲咁係都危險啲嘅，都食得硬啲。 係嘛？係 啊。 同埋尋晚咧，美樂嗰度咧都跌咗隻槍落街喎，你今朝有冇見到？ 我翻嚟嗰陣冇見到，我就係呢個啊。 係啊，佢淨喺架車隔離咯，喺樓下。 我哋樓下 幾點啊？幾點鐘啊？ 我見尋晚出 room 有人講咯，我今朝五點幾翻嚟都見到仲喺度。 直槍仲喺度。 係啊，係啊，係啊。 哦，咁樣嘅啊。湯姆唔喺度咁啊，算啦，咁樣。 唔係，我搭嗰程車比較遠程咧。咁其實好多啲截肢冧樹咧，都好多位 置。唔好再講你停車，諗起你停車我就火滾啦！屌你諗我之前唔知都好離地咧，而家知道真係火從中來咁樣。唉、哎，算啦，唔撚講呢個話題啦，撲你個街。咁啊，總之就係大概嗰個琴晚到而家嗰個風暴嘅狀況就類似係咁樣啦，咁就係要留意住天文台嗰個消息，應該多數晏晝都係要翻工嘅咁樣，咁就但係都要留意佢嗰個確實嘅公佈，因為我覺得佢個誤差好大嘅，而家佢哋琴晚又話傍晚，跟住又變咗去十點幾先掛咁樣，咁而家由嗰個 range 又去到十點至十二點咁樣，爭好啦。 十點至十二點之前仲要講話早上部分時間會掛喎，會改喎， 係咯，即係唔撚知係講緊咩？咁總之而家外面就係好大風嘅，冇乜特別就唔好出去啦。OK， 咁啊留喺度聽我哋嘅節目啦。咁樣好啦，咁我哋今日講講幾單嘢先啦。咁樣唔係今日會講幾單嘢啦。第一樣就講樣比較遠少少，但係我覺得呢個都係風暴嚟嘅咁樣。咁就我最初立到咧就係咧。嗱，因為咧就係原來琴日有個咁樣嘅會議嘅，就係呢個咁樣嘅陳德霖咧。去咗個唔知咩財經高峰咩論壇嗰啲咁嘅嘢咧，咁跟住咧，然之後咧， 2014財資市場高峰會。 2014財資市場高峰會咁樣，咁喺嗰個論壇上面呢，就即係出席呢個咁嘅場合嘅時候呢，就同記者講到呢，就係話會有一個新措施咁樣，就係關於個滬港通嘅。咁滬港通而家越講就越有眉目㗎啦，咁都幾勢在必行下㗎啦。咁而且亦都就住而家一路商討緊嗰啲措施嚟睇呢，似乎係一兩個月內會發生嘅事嚟嘅咁樣，果然都吓真係真係衝著呢個咁樣嘅衝著呢個政改而嚟啊！嗰啲咁樣，咁而 會公布咗個資訊係乜嘢呢？就係、是、有兩樣嘢嘅。第一呢，就係呢有一個100億嘅備用錢呢，就係呢迎接呢個咁樣嘅滬港通。咁呢個就係信報嘅頭版嘅標題嚟嘅，就係金管局百億備用錢呢，就係迎呢個滬港通。咁講緊呢，就係呢會 set up 一個所謂嘅回購交易機制。咁有呢就係同一啲指定嘅銀行呢，就係呢做一個，其實係做一個做定一個流動性供應嘅措施啫。咁就係預備佢哋如果喺即係因應滬港通出現咗之後，就住嗰個咁樣嘅股票嘅購買嘅需求啦，同埋可能係或者係套現啊、兑現啊，或者係需要買股票啊各樣咁樣嘅，總之就係股票市場交易所需要嘅人民幣嘅需求咧，咁就恐防咧會對爆咗銀行嘅人民幣嗰啲咁樣，咁同埋亦都好多交易行業都唔會有人民幣嘅儲備喺度噶嘛，即係嗰啲股票行啊嗰啲，佢哋唔會有人民幣嘅儲備喺度噶嘛，咁佢哋都係去翻銀行兑嘅啫嘛，咁所以如果去銀行去兑到一個緊張嘅環境底下，咁點做呢？咁就每一咁就做返一個呢，就係、是、設立一個呢每日嘅一個100億嘅回購嘅一個咁嘅 system 咁樣，咁就係、是、其實就係提供，即係其實有一筆預咗100億嘅備用錢去指定嘅銀行，就係、是、話 in case 出現一個流動性不足嘅時候，就會 provide 呢個咁樣嘅人民幣嘅一個流動性，咁樣就等佢唔會出現個兑換緊張嘅狀況咁樣。嗱呢個呢就係信報嘅頭版嚟嘅，呢個就放得好大啦嗰啲咁樣。咁當然佢入邊有講啲細節啦，都係講到即係為咗即係點解會有一個咁樣嘅儲備啊，就是、為咗解決呢個股票同埋呢個咁樣嘅外匯市場拆借嗰個 T+1 同埋 T+2 嗰個咁樣嘅一日之間嗰個咁樣嘅時間差啦。咁但係呢一樣嘢，我覺得係好順理成章嘅，因為你係你有咁大，因為即係之前節目都講咗啦，要開通滬港通最主要 support 嗰樣嘢就係、是、support 托住嗰個人民幣嘅需求啫嘛，因為你有個資產係人民幣計價，你需要買嘅有大量就住人民幣。有一個人民幣計價嘅產品係需要大量嘅交易，咁人民幣嘅需求自然就會上升啦。咁人民幣需求上升係一個目的嚟噶嘛，咁所以多咗需要人民幣就必然嘅啦。咁多需要人民幣，你咪提供多啲人民幣嘅備用咯。咁樣，所以呢樣嘢都係好合理。咁但係與此同時咧，就喺同一個場合入邊咧，阿陳德霖就講到咧，就係話咧嚟緊咧。就會咧係人民幣咧就同呢個咁嘅人民銀行溝通咗，即係講金管局同人民銀行溝通咗咧，就認為咧對於取消香港人每日兑換20,000元人民幣嘅上限咧，就問題不大嗰啲咁樣。喺信報咧就講到好輕描淡寫，係A 一入邊咧亦都係好短咁樣，若都講下 A 二有一個有一個叫做滬港通呢一個咁樣嘅。呢、這個其實係咩嚟㗎？呢、這個 稿啦，係咪咁？ 呢個係咩嚟㗎？呢份係其實 呢個係都唔知佢點排，因為我哋都喺網上睇翻嘅。 哦，咁樣嘅，咁撚混沌嘅，我哋做節目咁樣。anyway 咧，信報咧就有一篇 A 二嘅稿啦，咁樣咁應該即係副稿啦。咁就有一篇叫做開通前人民幣兑換或設限嗰啲咁樣，都係簡簡單單就講到呢個咁嘅人民幣啦，每日對即係香港人呢個咁樣嘅每日人民幣兑換20,000元嘅上限就有望放寬啦，嗰啲咁樣進一步咧就令到呢個咁嘅人民幣咧就推向呢個咁嘅國際化啦，亦都係變成一個相對開放嘅貨幣啦，嗰啲咁樣。其實我覺得呢件事係相當之震驚嘅，喂呢個係等同係即係雖然佢而家淨係限於即係香港人啦、啊，香港居民兑換啦嗰啲咁樣，咁但係香港人呢個身份好容易攞嘢嗰啲咁樣，咁係某程度上嚟講係等於係好大程度上開放咗呢個咁樣嘅兑換嘅資本帳，即係嗱呢個當然啦，仲有有幾個關卡啦，係咪即係全球兑即係全面開放兑換啦，同埋嗰個咁樣嘅匯率係唔係一個自由浮動啦，即係未至於去到完全開放資本帳啊？點解我對於呢件事好緊張咧？因為如果大家除咗我的聽眾，如果係我小説讀者嘅話，都知道啦，我已經係寫咗幾年嘅，即係咧人民幣一開放資本帳喺中國就打仗嘅啦。我覺得咁係因為呢個係一個災難性嘅，我覺得呢個係一個災難性嘅一個信號嚟嘅嗰啲咁樣。咁而家叫做哇，即係終於叫做打開咗呢個潘朵拉嘅盒嘅 嘅大決啦，嗰啲咁樣。 人民幣 嘅。係啦，咁樣咁佢就會飄出嚟嘅咯。咁起碼有一樣嘢就話，對於人民幣，如果假設出嚟嗰個狀況，起碼係滬港通開初啦，對人民幣嗰個需求係上升，係會增加嘅話，咁一定係會令到嗰、那個。嗰、那個升值壓力係上升啦，嗰、那個兑換亦都會相對變得緊張啦咁樣。咁係呢個我係奇怪，信報咁輕描淡寫，輕描淡寫咁樣去帶出呢一樣嘢。但係調翻轉頭嚟講，喺湯姆手上面嗰張就唔係啦。大公報嗰樣嘢就好撚誇張啊！我因為我最初係見到大公報呢個咁嘅頭版，人民幣兑換無上限喎，嗰啲咁樣，哇！聽到就哇，仲唔係打仗嗰啲咁樣？咁係呢？ 仲有個圖喎，個圖嘅個人民幣同埋港幣。咁樣捆埋一起，跟住有個鎖鏈鎖住佢。 係啊，嗰、那個呢、這個係即係好似哇，即係好似好似猛虎出籠一樣嗰啲咁樣啊。咁你即係通常就係咁樣啊嘛，猛虎一出閘就砰嘅，獵人就嗰個窗口，獵人嗰個窗口對撚住你眉心好撚耐啊，等你好撚耐咧，那個籠口徘徊。咁呢個係我覺得其實係嗰、那個衝擊咧係或者喺呢一年之內大家未見到嗰、那個。那個衝擊會有幾大，但係其實呢一個缺口，即係我哋往後歷史睇翻咧，即係要記載住嗰一日，即係一切嘅崩壞同埋紛亂咧，就係由嗰一日開始嘅，那個必然係一個歷史時刻嚟嘅嗰個咁樣。 我睇報道咧有講過咧，話呢個兑換咧，即係啲所謂行內人士咧就認為，即係現在嚟講，香港人民幣嗰個儲存率咧就。那個儲存大概的總額就是9000億左右，如果開放了這個呢，就短期內就會去到成11000億或者去到12000億這樣，12000億這樣。 這個估算沒什麼意思，我覺得即是不準的，現在因為你是估不到的， 是 你是估不到的。那雖然它那個滬港通是有一個每日的投資額度，但是實質上那個交易的狀況不是這樣去估算，那所以也都會開通了才知道。那但是我覺得大家即是留意住這個日子，這個會是一個大亂的序幕開始嚟嘅 ，OK？ 但係作為村民嚟講咧，我唔投資唔成啦。咁第一件事就係諗，如果人民幣嘅需求大咗咁多，喺個你睇唔到有幾大嘅上升嘅情況之下，係咪港幣又會進一步再貶值落去？ 唔係好關事， 唔 係好關事嘅，嗰個係。 但你講開村民咧，我睇嗰啲電視新聞咧，村民真係好受歡迎，我覺得。 唔係你講緊嗰樣嘢同物價有啲關係，因為幣值係 fix 啫嘛，幣值係掛美金噶嘛。咁但係你嗰個實質購買力就係另一件事啦。實質購買力就係睇你究竟有幾多大陸嘢咯，睇你嗰、那個 喺香港流通啊。 係，即係睇你需要買嘅有幾多嘢係以大陸貨幣計價。 但係而家咪佢有個金融產品擺喺度，咁咪就係咪個需求就係擺咗呢度咧？咁講， 唔係購買力又視乎你買乜嘢，唔係視乎你買乜嘢嘅，視乎你嗰個買嘅做法係乜嘢嘅嗰啲咁樣。OK， 好，咁我哋先休息一陣，下一節翻嚟講講十一國慶嘅問題。